现在请经文的时间。今天经文在创世纪，创世纪十三章。我们先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并这个张叔右手边的林丹叔，请开始。亚巴人在他迦南地，我得在平原的惩罚，天天出现伤亡，直到破马。耶稣说：我要做这事，给我们在亚巴拉。我劝服他，也要叫他们吩咐他的宗旨和他劝说，遵守我的道，诚行公义，只要我应许阿伯拉罕都成就了。我就查去，查查他们所行的，可以尽量达到我的口中信任要吗？有人不是，我也不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 左的方 去， 那边的方向有人在有画面。亚伯拉罕站起来说：无论去哪，都有偏见。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点不是你所信的。从犯全人的主被迫行公义吗？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说这样下去，他要接了有十个人。他说：这位是个孕妇，我要问去拿证。凌晨祝福林丹华语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我们去。 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讲到的信息。其实我们上个阶段有关于圣灵的工作还没有讲完，那今天我们是特别要有一个新的系列，提到主要再来的一个信息，我们要如何的来预备。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各位知道现在在欧洲有许多的难民从北非来涌入，从利比亚甚至从叙利亚伊拉克涌入，光是七月份大概就有10万多人涌入，那去年大概有20几万，那今年早就已经超过了20万。那有许多人在经过地中海的时候船就沉了，他们大概只有10分之一的人，好几千人在这个横跨这个美丽的地中海的时候就淹死在里面。有的是走陆路，比如说最近在奥地利就发现有一个卡车上面有50几个人，都是这些逃难的难民，在这个卡车上就都闷死在里面所以是非常的悲惨的一种情况我们很难想象这几十万的人涌入欧洲。今天我又看到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原本德国是只开放20万人，那现在他们立法决定要开放80万人的难民进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来肯定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今年是纪念所谓二次大战我想在座各位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战乱嘛。二次大战今年是70周年。终战70周年或是胜利70周年，在座70岁以下的我们都没有经历过战乱但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不断的有各样的战乱，所以我们特别要为这些难民来祷告。刚提到德国德国当年二次大战是一个战犯国就是他们杀害了许多的600万的犹太人还有其他的这些附近的国民但是70年之后他们选择要接纳安置更多的难民 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纪念战争结束的做法，就是我们不希望有战争，我们真的是要帮助这些难民也希望在中东地区的战争能够平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我们三四十年在北美地区我们都没有经历到战乱，虽然常常有说一些枪支的问题一些人不幸的丧生，主我们大致上都活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我们实在为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不平安不平静不论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不论是伊拉克叙利亚或是利比亚如今有几十万几十万的难民跨海或是经过陆路要逃亡到欧洲大陆我们实在很难以想象这个情景他们餐风露宿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睡，没有帐篷可以住下雨了也没地方可以躲。主，我们看见好像一个世界末日的情况在这些人的身上来看见。主，真的求主你怜悯，求主怜悯，也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学习更多的来敬畏神，我们爱身旁的人，也真的是把这个福音来传给我们身旁的人。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这个系列叫做主必快来今天我特别来提到有关于神的救赎，还有神赐给我们的安息，以及这个喜年是在主面前的一个欢庆各位知道吗？今天是9月6号，未来一周到月底有许多犹太人的节期会发生那上个礼拜我买了一本这个叫 Jewish Calendar 2015到2016，就从今年9月开始到2016年。以往我们对犹太人的节期都不这么认识，也不这么看重觉得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出了一些书籍或是一些 video， 好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所以我也在研究，我也在学习，我也在分辨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犹太人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看在旧约圣经，各位手上的圣经里面2/3的篇幅都是旧约，记载了上帝如何引导犹太这个民族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神的信实，神的供应，但是我们也看见神的审判甚至毁灭。首先介绍下礼拜在犹太人的节期当中是怎么样的特别。首先看9月13号，就是下礼拜天，就是他们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这个月叫做以路月，是他们第六个月，他们一年当中的最后一天正好这一年是他们的安息年。待会特别我来介绍什么是安息年，就是每6年之后的第七年就是他们的一个安息年，这安息年叫神密塔9月13号。九月十三号的傍晚，当太阳下来落下来之后，我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地区的时间，就开始进入他们的新年。所以各位啊，我们的新年不是这个时候庆祝吧我们是1月1号。我们如今的我们说西元是根据罗马帝国他修改了好几次的这个 calendar 这个历法1月1号2015年 OK。 但是犹太人的新年是从下个礼拜天的傍晚太阳下山之后就开始进入他们的第5776年。那这一年刚好是他们的喜年，喜年就是第50年，刚讲了7749之后，七个安息年之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安息叫做喜年待会来介绍它的意义。那天叫吹角，叫做吹角节。吹角的意义各位也许看过，像个那个牛角或是羊角很大的吹角要呼召人在新年的第一天做什么，反省悔改，然后再过10天就有的赎罪日。所以到9月23号就是赎罪日。什么是赎罪日呢？就是一年一度大祭司只有一位，要代表所有的百姓进到圣殿的至圣所 Holy of Holy 来为百姓来献祭，也为他自己来献祭来赎罪。 求神的赦免跟洁净。那今年九月二十三号正好有一个日偏食，好，九月二十三号，接下来到了九月二十八号，就是有一个祝棚节，这是犹太三大节期之一，哈，逾越节、七七节就是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祝棚节是来庆祝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终于进入迦南美地。那正好今年这个时间是有所谓的布拉木，就是所谓的雪月亮啊。上次我也拍了一些照片，在三月份的时候。因此，在下个月啊，对不起，下个礼拜九月十三号开始之前啊，最后一个股票交易日正好是 911 啊，九一一啊，这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哈、啊，在十四年前，两个七年之前，在美国发生重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事件。好，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这个事情啊？各位看这张图表哈、啊，一些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他们发现到过去这五十年，我们说下个礼拜天开始之后，就是进入新的五十年，从上个五十年起年以来，1966年到2015年，经过了1、2、3、4、5、6、7次的安息年，好，今年是也是安息年。每当安息年的最后一个月，甚至最后一天，都发生了所谓的金融崩溃，或是股票崩盘，或是债券崩溃的事情。1973年石油危机，1980年一个经济的衰退，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1994年一个债券崩，债券的市场其实是股票的两倍啊的崩溃。到2001年，在911攻击之后，股票的开市的第一天，股票大幅的下滑。2008年。金融风暴，我们知道雷曼兄弟啊破产，许多人啊，假使你是投资他们啊，或是其他的行业，可能遭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下一次就正好是2015年，就是下个礼拜啊，9月13号之前就是911。那有人发现这个规律，那、七年的规律，那华尔街的一些人为了投资。他们特别来研究这方面，所以你会发现在目前有两种类型的消息啊 ，video 啊出来或是文章出来，他发现这个规律，为什么会有这种规律出现？有人说这是人做的，啊，就是人在操控操弄 ，OK， 或是说本来股票就有这样子的高高低低，正好是七年一次的规律，这是出于人的操控。甚至有所谓的阴谋论，有人说啊，这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也有人说这是出于神的管教。你相信哪一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还是以上皆是，或是以上皆非？啊，我想我不要请各位投票来选择，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出来。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客，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你是帮助别人股票投资的等等等，他们就开始有许多建议出来，这一类型的建议告诉你要保本，保本，保什么本？保你的老本啊，你退休的老本。我知道许多人的 IRA 这个 401k 他们都存在有部分存在股票市场里，因为如果你存在银行里，那个利息太低了，OK， 你要保本，这时候该怎么办？要退出股票市场啊，赶快啊，你股票要卖一卖，改买其他的，比如说有价金属、金银等等。有一个网站叫做金银.com 啊，英文的 gold silver.com。一个礼拜前我上网去看一下啊，我很好奇啊，哎，金币、银币现在卖多少钱啊？上面都是绿色的 icon。就说哎，你可以买，你可以放进你的所谓的这个购物车里面哈、啊，你可以买哈、啊、，cart、啊。一个礼拜之后，昨天我上网一看，几乎一半以上都变成蓝色的 icon， 写 out of stock。哦、oh. ，你会发现哈、啊，这个很大的专门卖金币、银币的公司，一个礼拜之内啊，半数以上的金币、银币都被抢购一空了啊，保本啊， 大家要保本啊。还有人要告诉你，这个时候要保命啊，怎么保命？如果今天金融发生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可能会有人上街抗议，可能会有一些动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买水、买罐头，预备好你的枪啊，怕有人闯进啊，这叫保命，保命。OK， 那如果你这么做也不是错的啊，如果你有多余的粮食，真的发生状况的时候，你还可以帮助别人，是吧？对基督徒而言是如此。OK， 你的邻居啊，其他弟兄姊妹啊，尤其教会我们要储备一些粮食等等等。OK， 如果有黑暗期发生的时候，所以保本保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果一些不好的事情、灾难发生的时候，你要保住什么？保守你的灵魂，保守你与神的关系。也许你已经离开神很久了，也许你觉得啊，上帝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同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其实距离我们不远了。各位很多人都去过欧洲旅游嘛，对不对？一个飞机飞过去十几个小时就到了，现在最美丽的欧洲好像变成哇，这么多几十万难民涌入。各位，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影叫做就是僵尸电影啊 Zombie 啊，当然这些难民不是僵尸，可是他们很惨，没有东西吃，没有地方住，在路上游荡。他们进入希腊，几千人几千人从海口上岸之后，现在希腊也没办法拦他们了，马其顿国境干脆打开来，让他们赶快通过，让他们直接去前往匈牙利，前往德国。你发现这一群人在路上这样走，那是很悲惨的情况，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潮。那你该如何呢？保本，如果能做就去做吧。也许各位曾经有投资过股票，曾经被套牢，曾经损失惨重的，能保本就保本。保命啊，我们尽可能要保命了啊。主如果还没来之前，我们要保命。OK， 各位还有家人要照顾，但是更重要的是保守与神的关系。当然也有人说 ，OK， 这样的事情跟美国无关啊，因为讲到安息年，觉得安息年这个律法是跟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定的，跟美国无关。我美国人，我也没有跟神来立这个约，是吗？是吗？当每一个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他怎么办？左手按着圣经，右手起来宣誓。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与神立约，但是有多少美国总统持守这样的约定？更不要说啊，就算你没有与神立约，神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权柄来管教世上的列国？埃及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埃及帝国如今何在？最近发生阿拉伯之春之前啊，是埃及的政权很乱。亚述帝国如今的叙利亚如今何在？巴比伦帝国如今的伊拉克如今何在？波斯帝国如今的伊朗，乃至于罗马帝国，乃至于我们华人这五千年来的帝国。 OK， 神可以管教世界上列国，待我们进一步来看啊。所以绝对不是只跟犹太人有关，有关于安息年、神的律法、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对世上的列国都会发生影响。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安息年跟禧年，到底什么是安息年，什么是禧年，上帝为什么设计这个？我给他取一个名字啊，叫做这个安息年跟禧年好像是神所设立的一个金融系统、经济的系统，甚至是环保的系统、土地改革的系统。我们回应一下好了，回顾一下，我们最熟悉的是什么？安息日，对不对？在十诫里面就有提到，第四诫提到安息日，一啊，每周啊第七天啊，总理他们的时间就是礼拜五的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前这一天要守安息日。为什么守安息日？纪念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六天就完成了，所以第七天安息。这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为要来敬拜神。 以色列人怎么体验到这个事情，这个真理。当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候，这四十年神告诉他们要守安息日，以至于他们前面六天每天他们都出去捡什么玛纳，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不能出去工作，怎么办？我没有东西吃吗？第六天的时候神给他双倍的玛纳，所以他们向神要求他们在安息日来敬拜神，并且来奉献给神。你看礼拜天我们现在是主日聚会哈，因为耶稣在主日复活七日头一日，礼拜天各位坐在这里不能够去赚钱，这是一个损失，还要奉献啊，奉献站在这边待会要收奉献，第二个损失，这一加一减就是怎么样 double。 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前一天我给你双倍的祝福，双倍的收入，双倍的供应，就好像我们知道这个 Chick-fil-A 或是哈比拉比，他们礼拜天都不开，但是周一到周六上帝加倍的赏赐给他们供应，以至于他们不缺乏啊。他们最近打官司也赢了 OK。 所以如果你愿意遵守那样子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规律，你有休息的时间，这一天我来依靠神，上帝要祝福你前面的六天，让你不至于匮乏。所以这是安息日，我们都很熟悉。从安息日衍生出来的不只是七天守一次，七年要守的就是所谓的安息年。这些经文啊，这个安息年做什么呢？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切的土地要休耕啊，放下工作，然后还是有这些掉下来的种子会长出来，对不对？你要来分享给穷人、奴仆和客旅。你会发现这是神给犹太人、以色列百姓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每七年有一次大大的供应给这些人，这是个恩典。还有呢，同胞所欠的债也要一笔勾销，这指的是所谓的动产的部分啊，你欠的债一笔勾销。所以各位想想看，如果你生活在那个犹太的社会里面，每七年你的债要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如果你贷款可不可以超过七年呢？不可以超过七年呢。你贷款超过七年，问题七年一笔勾销了，那我就不还了。所以如果我要借钱给你，我最多借钱给你多久？六年到七年啊，七年，第七年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清算啊，就是下礼拜九月十三号。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借钱不可以借太久，你放贷取利也不能太久，以至于在七年之内所有债务都要清偿清还。用在个人跟家庭里面好不好？好，非常好。哇，我七年之后 我的债务都清了 OK， 我可以重新做人，对不对？那对一个国家来讲好不好？太好了。如果每七年我的国债只是七年一个循环，如果美国国债是每七年一个循环，每七年就清了，今天美国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债务的危机。他们现在有十六兆的国债，什么时候会倒不知道。你发现神给犹太百姓的一个金融政策就好像一个 example， 一个样板，一个样式给各位看，你们应该这么做，该这样管理金钱，该这样供应那些穷人的需要，还有连土地，对吧？七年休耕，这是环保政策呢。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就不会去把亚马逊的这些树林都砍伐掉，然后最后啊，然后我们的汽车这么多，二氧化碳这么多，造成全球的暖化。哎，这是上帝设计的环保政策，很可惜，几千年来人有没有遵循？所以我们尝到那个恶果，不是吗？环境的破坏，金融体系的脆弱，然后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着帮助，这是安息年。好，这是动产，你欠的债七年全部一笔勾销，重新做人。但是有些更严重的情况，我今天不只是动产来 来借钱，我还有不动产呢、啊，我的不动产抵押了，甚至转卖了，因为饥荒，因为战争等等，我必须被迫离开家园，我的家产卖了，土地卖了。我们知道犹太有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上帝都分给他们一定的产业，土地就是土地不动产。几年就是说到了第五十年的时候，是连续两个安息年，就从今年到明年，从九月到九月十三号以后，喜年的开始，神应许你家中的产业如何无论无如何失去的，你的土地如何失去的，转卖的，比如说有人家人过世了，啊，男主人过世了，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把土地卖了，卖给外邦人，最后第五十年，就好像两代，一代人两代人。你的产业可以收回，这叫做什么？这叫上帝的平均地权，这叫上帝的土地改革，不需要斗地主了，所有的产业要归还给你，你的祖产要归还给你。不仅如此哈，也不会有贫富差距这么大，富的人产业这么多，房子又一栋，百万豪宅一栋又一栋，土地这么多，其他的人农民工人却没有自己的土地。这就是上帝的土地改革政策。如果我们这么做，如果世界各国这么做，就不会如今看见贫富差距这么大。所以上帝的设计好不好？上帝是不是比人类有智慧？所以这一套系统不是单单给犹太人，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真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神比我们有智慧。所以好，看完这个之后，那又有人说 OK， 这些都属于旧约的律法，跟我无关，好，所以我不需要认识，不需要了解，这是一种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 OK， 好，这些事情这么重要，以至于我把我的心思意念摆在这上面，要透过旧约的这些 calendar 来预测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情，股票上升下跌，这就落入另外一种极端。所以一种极端就像好像法利赛人，我要守旧约的律法；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犹太人的律法跟我无关。但是这边有一段经文的哈，很中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哈，我们一起来读啊，哥罗西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各位周报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来，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发胜，所以不论在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会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其你却是基督。是的，我们要认识犹太的律例典章。耶稣所引用神的话，经上所记的，就是旧约。可是这些经上所记的律例典章，是我们今天还要守的吗？你还要守割礼吗？还要守这些祭祀啊？他们将牛羊献到圣殿，今天也没有圣殿了，在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我们守的是什么？所要认识是什么？这些律法后面如何反映神的属性？如何带我们看见真正的救赎是在谁？基督身上。你不是因为你守安息日就得救，不是因为你守安息年或者守喜年，或是在这些时间里面敬拜神而已，真正应验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看法，你再回去看旧约圣经，把它连接到基督的工作，那就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之所以现在一些犹太人认识耶稣，因为旧约里面对耶稣的预言，比如说我买了这个 calendar 很有意思，我看到它最后一页就是每一个节期他都有要读的 Torah， 就是旧约的律法，包括先知书，包括智慧书，每天要读的。然后呢还有一段就是有关于 prophetic reading， 就是这些预言什么时候要应验。所以对犹太人而言，预言应验正是上帝对他们带领。我们可以从旧约知道神对未来有计划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这班主日学在读启示录，就是如此，上帝希望我们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我们预先做准备。好， 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的时间表。神有没有时间表？各位有没有自己的 calendar？ calendar 是做什么用的？要有计划，哪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如果你都有 calendar， 神有没有 calendar？ 神也有他的计划。神不是突然心情好就做这个，突然心情不好就不做那个。你看神的创造，七天的创造，神都有计划，创造天地，一步一步来，最后创造人。神的创造，神的毁灭呢？在挪亚时代，上帝给人有100年的时间，100年的 calendar， 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很可惜，只有挪亚一家人得救，因为其他人都漠视神的审判。刚才我们读的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如此。还有，神透过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灭绝了迦南人，其实他没有真的灭绝啊，等了400年的时间。约拿书，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城，说还要多久这个大城就要倾覆了？还有40天。你发现神都给人有时间来悔改，包括我们到新约里面，耶稣受难或之前的最后的晚餐，我们待会领主餐，就是在发生在逾越节。逾越节是做什么？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羔羊的血抹在门楣上，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之后耶稣受难，在逾越节受难之后呢，复活升天，圣灵充满在教会，是在五旬节。你会发现好像神在这些犹太律法里面，这些节期的时候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这是很值得我们来观察。我老实讲，我以前在神学院是没有发现到这些事情，我们老师们也没有讲这些事情，可能我们的老师们也都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但是现在一些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了，他们原本是犹太的拉比，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把旧约跟新约连在一起，他们发现了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发现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持续的观察，神有他的时间表，神的审判也有他的时间表。好，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索多玛、俄摩拉当时的两个最繁华的大城，以至于罗德他们一家人慢慢回移到那边去啊，那边工作机会比较多啊，工作机会比较多啊。好，但是在神的眼中，十三节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神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人他们犯了什么罪？犹大书第七节这样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来，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着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这是有关于索多玛。我们看见有这个真实的状况，就是两个天使要去救罗德一家，结果那两个天使因为长得太俊美了，那城里的人就跑出来问，把他们的房屋围绕了，要他们把这两个天使交出来，要跟他们发生性关系。这个逆性在罗马书已经提到了，讲到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彼此贪恋。这第一个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也是有关于性道德的部分。但是仅止于此吗？性道德败坏的地方或是国家很多，还有一点我们比较少看到，以西结书16:49-50，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们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好，前面提到了索多玛是怎样的一个城市跟国家，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却不愿意扶助困苦跟穷乏人的手。请问今天我们世界上有哪些国家也是如此，心骄气傲， 粮食饱足，大小安逸，不愿意帮助困苦的穷乏人的时候，我就不多说了，我就不多说了。世上许多国家都是如此。那如果今天神审判了索多玛、俄摩拉，难道不会管教这个世上的列国吗？这是神的审判。最后一点哦，来看到，那这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啊，6月26号，啊 ，Love Wins， 全美狂欢 ，OK。不管是 Disneyland， 不管是白宫，不管是这个San Francisco 他们的市政府，到新建完成的世贸大楼， okay.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结果我们拿来庆祝。我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来庆祝，不仅合理化，而且来庆祝。你觉得？你觉得上帝的会怎么想？当我们这样子羞辱神的时候，啊，亵渎神的时候，你觉得神和喜悦，神会继续祝福这个国家吗？还是神要用一些方法来管教？啊，但是我们来看到，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有意思的，有人做一个统计哈，做一个调查，就是6月26号这一天，刚好是。哦，我们常常喜欢看这种历史上的今天，当天就是主前423年，啊，犹太的耶路撒冷城墙被攻破的日子，当天，好，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月份的9号，正好是他们城墙被攻破。他就说，今天我们好像属灵的城墙。在6月26号被巴比伦攻破了，我说美国这个属灵的环境啊，值得我们来思考。第三点，但是我们来提到神的救赎。刚才我们读了很长的一段内容，就是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说哎，这个城里面有善人，有善的，有恶的，你都要一同毁灭嘛，啊，有小孩啊，这样想想尼尼微城啊，神后来赦免了尼尼微城，因为他们从老到小都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更大的是神给人机会来回转，来悔改，甚至即使有10个义人，神都延缓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但事实上后来索多玛俄摩拉有没有10个义人呢？没有，只有罗德一家人，他太太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时候，他的太太还舍不得，一回头结果他变成了岩柱啊。有人说那可能是火山爆发造成的等等， OK， 我们不知道。最后只有3个人得救，3个人得救之后他们又行了不好的事情，后来又去乱伦等等。你会发现神希望，神的目标，神的目的是什么？是拯救，是悔改。正如刚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的哈，主里带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见的。所以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我们为我们身旁的人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悔改认罪，我们为身旁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神的律法是这样子的圣洁的人来祷告。我们不是来定罪他们，我们丝毫没有比身旁的人更好，我们自己也是来悔改来祷告。那面对未来会发生，可能会发生一些灾难该怎么办？各位手报上的上面写的诗篇第91篇 911、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打911，圣经里面也有911，就是诗篇第91篇。好，我只列出了2节的经文，1节到2节，它其实它有16节的经文啊。鼓励各位回去把诗篇91篇来读啊，1节跟2节，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当遇见一些灾难的时候，什么才是你的依靠？ 神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所可以投靠的。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确据，以至于我们就不惊慌不害怕，无论未来一个礼拜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各位你看哈，神要做事情之前他告诉了谁啊？亚伯拉罕。十七节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把亚伯拉罕当作他的朋友，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让亚伯拉罕知道，不仅是自己可以逃难，还要帮助他的侄子罗德来逃亡。所以你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吗？我们说是中国人讲要趋吉避凶，对不对？我们趋吉避凶，你是否跟神那么亲近亲密，以至于神会提醒你告诉你在灾难的时候该怎么办？最后讲一个见证，是这个犹太的拉比，就是那个 Jonathan Ken 啊，他后来成为基督徒啊，牧养基督徒啊，他写了几本书都跟这个事情有关啊。那有一天他去 New Orleans， 然后讲完这个见证就结束哈。他有一天他去 New Orleans 去 Subway 吃汉堡 ，OK， 正好经过那个城市去服侍，哎，结果就遇见一对夫妇，哎，一对夫妇说，哎，你是不是 Jonathan Ken？ 然后我们看到你的书啊。我请你吃午餐啊，就请他吃汉堡啊。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这个弟兄说啊，在你还没有写出这些预言的书之前，在2001年，有一天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当时这个弟兄他在加州，他去服侍这些 homeless 啊，就好像我们教会有 food bank， 对不对？把食物发放出去。那天他就去做这个事情。食物都发完了，这些餐盒、午餐盒都发完了。结果有一个妇人啊，他看不清楚他长相，蒙着头巾来说：“这位先生，你可以把食物发给我吗？”这个弟兄说：“哎，我们食物餐盒全部都发完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给你。”可是这个时候，神突然感动他说：“拿20块钱给这个妇人。”啊，他觉得很清楚，神这么感动。他就很心不甘情不愿的，还是拿了20块钱给了这个妇人，他就转头要走。后来这个妇人就叫住他：“先生，我这20块钱要还给你，我其实不需要。”啊，然后这个先生忽然看见这个妇人，他两个眼珠哈，就是水蓝色的，是他从来没见过那样子的光彩。啊，这个妇人就对他说：“上帝差遣我告诉你。”2个月之内把你的钱从股票市场转移出来，要不然你会失去你所有的财产。他就半信半疑就走了。哎，回头一看，哎，这个妇人他找不到了。后来他就在2个月之内把他的财产做了转移，2个月之后就是2001年发生了9/11，隔周就整个股市崩溃了。当然这个见证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我有个确据啊，今天神告诉亚伯拉罕一些事情，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他是信心之父。在座的各位，你也是信心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如果你跟神的亲密跟神的关系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发生任何灾难的时候，神会告诉你如何的来保守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看见世人想要保本，想要保命，可是我们现在要来思考反省我们跟主你的关系，我们是否有一个信心在主里面是安全的，是稳固的，我们不怕外在的任何的变化。主你也教导我们该如何的来回应，让我们分辨，不至于恐惧啊，不至于被迷惑，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事情成就在于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帮助我们真的是把握机会向身旁的人来传扬福音，看见主你要掌权，在世界列国列邦来掌权。我们向祷告，我看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我们要来领圣餐。好，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圣餐。